2月29号啊，好耐冇试过啦，好耐冇试过2月29号啦， 都几年啦， 系啊，隔咗几年终于有啦，系啊。亦都因为2月29号我知道今日系鲍志伦嘅生日啦。 哦， 因为嗰时啲访问有讲过咧， 系 今日生日嘅朋友生日快乐啊，难得有2月29号啊，系啦。咁啊，寒冷天嘅警告现正生效，大家都小心身体啦，都系嗰句，好多身边嘅朋友啊，可能同事都生病啊，咁样系啦。咁啊，大家睇住啦， 照顾下自己。 系咁啊，今日我哋六点钟将会有马天佑。 犀利，哎呀，你讲得咁快嘅，我仲谂。 哦，你一次好 ，take two， 好。 今日啊，我哋访问啊， 犀利啊！我哋今日嘅嘉宾啊，将会有马天佑嘅出现嘅，咁啊带嚟佢嘅新歌《受伤》啦，咁啊一段时间冇见面啊，咁啊因为上年年尾佢都比较忙碌啦，知道佢有好多嘅计划喺度实行紧，所以亦都会喺今次透过今次呢个访问去讲一讲，佢上年嘅一个回顾啦，亦都会讲下今年佢喺音乐上嘅一个展望嘅， 包括上年嘅 EP 啦，佢嘅 show 啦等等咁啊，咁而新歌《受伤》都一个好自己好赤裸嘅一首歌讲者嘅经历啦， 系 啦，咁一阵就可以听到啊六点钟。 系 我想咧讲有呢依家呢排我勾翻起一个咧 咩 类似一个感觉叫做系咪叫恨铁不成钢嘅感觉？ 你点解你要望住我讲嘅咧？ 冇咁啱我只眼扫开你嗰度啫咁。 哦， 系啦， 你特登你唔觉得你扫落去我嗰度嘅时候，你就讲得特别慢嘅咩？ 恨铁不成钢，望住个系咩事呢？因为咧有一套嘅动画作品我好中意嘅，咁咧就系《排球少年》嗰时候有讲过啦。哦系啦，咁都我唔记得第一季嘅时候大概几耐之前㗎啦，咁你都有睇嘛嗰时候嘅。 我有睇。 系我推介你定咩话 我有睇漫画嘅，我就冇睇动画嘅。 咁我哋有一次就唔知点解就开咗动画嘅时候，应该係上年定前年就睇咗咁。咁跟住就一口气追啦，嗰时即係追到呢觉都唔瞓嘅，嗰时就好彩啲唔係好彩啲，嗰时冇咁好彩。 系。 冇乜嘢忙。 系。 所以我就可以夜晚淨係睇动画睇天光，而家唔系而家做嘢做天光噶嘛？ 而家只能够喺空余食饭嗰 十五 至二十分钟度，系咪休息一下？ 就啱啱可以睇到一集啦，咁样。咁但系嗰阵时候好记得嗰个印象就系第一季，即系个动画电视动画啦，出咗四季啦，冇记错。第一季好好睇，好吸引到我，继续追第二季。哇，第三季真系睇到，哇！有一次系凌晨五点钟仲睇紧。我睇到喊啊！嗰个激动啊，系啦， 内心有啲奔腾啦，系嘛？ 因为嗰个角色嘅一个觉醒啦，即系所谓嘅觉醒，平时就是我突然间变劲咗啊，或者佢开咗窍啊咁。咁但系有好多种方法令到一个角色系开窍噶嘛，可能系佢累积咗好多经历嗰个 moment 嚟，真 click 中咗佢啦，或者 胀爆啊嘛，喺呢个 moment 要爆啦，系有啲嘢刺激到佢喺个比赛当中。但系当然有一种嘅觉醒就系、是。而家最唔中意睇嘅就係冇原因突然間變勁啦，突然間好嬲啊，跟住就嘣，跟住就超勁啦。咁嘅呢啲而家係最唔好睇啊，覺得。 因為最冇經歷啊，即係一個角色。 佢冇經歷， 冇深度就會係咁樣。 Exactly 用得好好呢個字，冇經歷係，即係冇經歷就冇嗰個感覺啦。咁所以一路係覺得好好睇嘅。點知去到第四季，去到後半段嘅時候，進入全國大賽嘅嗰個過程咧。就突然之间，我系哇极度失望啦！唔系就系我发现网上好多人都有咁讲，即系好似系咪换咗成个团队啊？即系定系冇钱啊？定系咩事咧？ 原因 啊、即系成日讲崩坏咗，崩咗就系咁解。 即系本身前面嘅嘢已经铺搭得咁好啦，即系个头嗰个气势已经开得啊都几好啦，大家都应该会喜欢。 系 突然间一个咁大差距嘅落差， 系啊 出现咗嗰下， 嗰、那个已经唔系个剧情嘅问题。而是那个处理方面、即是分镜啦那个气氛的营造啊张力啊紧张感啊镜头运用啊音乐啊节奏啊那时候头几季我都觉得真的做得很好一个令到我那时候的形容就是说如果我小个看这一套动画之后看完我一定会去打排球的那种来的。 你又这么高。 小个未高。小个未那么高的。但是那个影响力感染力是这么高。咁所以嗰時我係好中，因為好耐冇睇運動嘅作品，細個好中意睇嘅足球小將、南拳北將呢啲會有啦咁。咁但係你話哇一套感染力咁強同埋好寫實嘅話咧，呢一套都近年我好少接觸，因為我冇睇好多啦嘛已經。青之蘆葦嗰時有講過都 OK 嘅，即係足球嗰套。 咁但第四季令我大失所望啦，然后我系有一种恨铁不成钢嗰种感觉，嗰时睇就系咁样， 就好似望住我咁啦，嗰下 我冇咁讲嘅。 你嗰下你可唔可以讲好啲啊？你可唔可以唔好窒啊？ 我冇咁讲嘅，跟住你就会问啦。咁你咁谂噶嘛？系啦，即系原来当你好中意一个，哪怕系电影啦，你中意睇嘅剧集啊、动画，甚至一首一个歌手嘅歌啦， 本身好喜欢， 好喜欢。然后，哎，佢原来有一次嘅 落差 。原来你系会唔开心啊！嗰阵时我真系唔开心，我系觉得点解浪费咗呢一个咁好嘅古仔一个作品咧？咁样我系有一个咁强烈嘅感觉，我系唔开心咗一段时间嘅。然后每一次同人推介嘅时候， 你个人好多愁善感啊！你 因为嗰阵时你个人咧，大家追剧会知嘅，你连续嗰段时间系咁追，你系入咗个世界噶。 咁啊系嘅， 即系等于有啲人追到咁上下，你会失落一样啫嘛。哪怕佢大结局咗定系未都好啦，你都有种失落感噶嘛。因为你嗰段时间。你除咗翻工或者你翻学以外，你系入咗嗰个世界，咁当然啲系出色嘅作品做到噶啦。嗰阵时间我就系进入咗佢嗰个世界，所以当你见到哇，佢突然之间点样差咗有落差，你系觉得好可惜，你系好想你可唔可以俾翻一个 好 嘅 quality 嘅。嘅版本 我唔介意等你啊， 系啊， 即系唔好急你啲做，最紧要做得好就唔好做得急系嘛， 唔好急系啊，最紧要 快 系唔好急咁样样啦。咁啊，所以一路懷住呢個感覺，咁啊一路就等緊啊，希望佢新嘅一季嘅時候會即係做翻好啲啦，希望改過自身啦，咁樣。咁好啦，咁啊，點解突然之間會攞翻呢一個一兩年前嘅心情出嚟咧？就因為佢最近就即將會上映呢個劇場版啦，都係延續翻電視動畫嘅故事，即係其中一場大戰啦，呢個全國大賽。咁我就一路咧，我不嬲睇一啲。即系入戏院之前咧，即系预咗入戏院睇啦。入戏院之前我都唔系好中意再睇预告片噶啦、 哦， 因为中伏得太多次。 哦、因为最好嘅嘢通常都喺嗰个预告片度睇睇晒噶啦嘛， 系啦， 分钟剪晒俾你睇啦，跟住你入到去嗰。百几分钟都系嘥时间嘅， 又或者可能系佢穿咗桥啊，即系有啲嘢你带住零嘅 expectation 去，同你知道咗一啲细节，你会冇咗一啲惊喜啦、 哦。 我会话，咁所以其实我一路以嚟好耐都尽量唔睇预告片，大概知道佢系一件咩事，甚至乎可能嗰套我唔系好知佢讲咩嘅本身，不过咪睇下咯咁样。咁然后直到而家呢个剧场版都系我一路都冇睇呢个预告片嘅，即系觉得 都放弃啦， 唔系放弃啊，其实我系有少少一丝嘅期望喺里边嘅、哦，但我 唔带太大期望，可能反而会有翻心理上嘅平衡。 系啊，同埋我唔系好想咁快即系被穿桥啦，因为我冇睇漫画啊嘛。咁我大概知道嗰场比赛系边队对边队，其实够噶啦，里边啲系点唔紧要。咁但系咧，我另一半都知道好中意睇，跟住佢话喂。出咗预告片咯，即系前排出咗噶啦。其实佢话今次可能会好翻啲咁样，因为喺嗰、那个工业上面嘅运作，真系喺电影版通常或者剧场版啦，喺戏院上嗰啲，无论系佢剧集啦， 个制作都会 系啦，或者 TV 动画都系，因为佢由翻啲 budget 去做咁嘅时候咧，佢个制作上面会精致一啲，会靓啲咁。咁当然好多时候，因为佢嗰、那个。context 由电视嘅劇集或者因为你个节奏唔同㗎嘛你廿零分钟一集嘅动画你中间有广告你啲嘢可以跳㗎嘛你去到劇场版哇我九十分钟唔停我点样转场口嗰啲嗰件事系唔一样即系日劇都系所以点解有啲朋友成日都会讲睇日劇变咗一啲劇场版或者电影版硬系觉得唔知点解唔好睇咗或者差咁啲。就是、一件咁样嘅事、 就是期望嘅落差话，可能佢突然转咗一个风格， 因为个节奏唔同咗啊。嗰个呢个系个制作上面嗰、那个空间唔同，一样。即系你一本小说同你将佢变成广播剧或者电影都唔同噶嘛。 其实等于咩啫嘛？例如可能香港有啲好经典嘅剧集咧，你突然将佢摆上大银幕做咗个电影版嘅时候，你都会觉得好似睇紧嘅嘢唔系同一套咁样咯。 个考虑嘅嘢唔同啊，系啊，即系呢个系呢、這个系明白嘅，咁样呢、這个亦都系先天性嘅会有噶啦，咁样。咁所以。我都待住都会有啲唔好期望太高啦。咁但系唔知点解琴晚做嘢做到好攰嘅时候，突然之间个脑里边就谂翻起啦，跟住就好啦，不如睇下嗰个 trailer 啦，跟住燃点翻起我有少少 希望， 因为睇嗰个预告片，我有少少热血感出嚟，即系有少少毛管动，同埋有少少振奋。 咁啊，出事啦！ 通常就系出事嘅开头嘛。 最出事就系呢啲位啦，你每次就系咁样俾佢 压咗 啲，压到啲啲。 帶住一個好高嘅期望，跟住然後最後你就會跌落一個深淵。 唔係嘅， 所以做人要平常心啊！咁樣 最做人最忌有自信啦，成日都講 啦，冇錯。 咁啊，令到我係真係有翻少少嘅期望嘅，即係。是啦，即是希望我会做得好啲啦，咁样咯。 做人最紧要有希望，但是唔好抱过高嘅期望。我觉得我讲呢个大道理出嚟。 但好似冇讲过。 是啦，又好似冇讲到咁样。凡事所有嘢呢、這个都系一个真理嚟㗎嘛。 是啊，咁所以跟住亦都好得意就系、是你知㗎啦，上网睇片你睇完一条佢就会有啲相关嘅资讯推介啦。咁跟住就又好 pat 人哋就去咗睇一个日本嘅即係現實世界嘅排球手啦，即係你知好興就係、是、哦，究竟漫畫或者動畫當中喺現實世界即係代表緊邊個人呢？邊個人同呢個角色最似呢？即係講緊喺動畫裏面嘅男主角，咁就講緊日本嘅男子排球隊一個叫做西田有志，係咁我都係第一次認識嘅咁，咁但係就話哦呢、這個人嘅原型就幾似啊動畫作品裏面當中就講佢嘅生平啊等等啦。咁 因為嗰個男主角係比較矮細 嘅，係啦。咁呢一個嘅西田有志咧，佢嘅身高187cm，其實都唔矮。不過喺排球世界裏面係比較 average 以下啦。 唔係啊嘛， 男子排球係 average。 咁我係可以打兒童組喎，應該係 啊，你可以嘅。咁但係我覺得最吸引 你係幾多啊？ 我都矮過佢啊。我185啫嘛， 咁所以好彩你冇去打排球。 如果唔系， 如果唔系你今时今日就冇办法， 冇得打系 打唔到啦吓。 系啊，但系我觉得最印象睇咗好多片咧、就是，就系哇，你见到佢跳起杀波嗰下咧，即系好似见到一个人飞起，同埋你觉得好靓。即系原来好多唔同排球手都会跳起扣杀啦，但系原来系每一个人都唔同，即系呢个系特别好睇靓，九头身嗰啲啊， 系啊。因為我係真係啊， 嗰啲都靚噶。 因為我平時都真係逢嗰啲奧運嘅時候，我都中意睇下嘅。因為我本身唔係對一啲體育項目特別有興趣嘅話，一啲賽事特別有興趣。但係因為奧運就即係嗰個熱潮喺度嘅時候，我有時會睇下，我都真係覺得即冇啊！你高嘅人咧。做運動係你自然會有一種我覺得哇佢做呢啲動作係好似特別優美個噃咁樣嘅感覺、可能因為我自己做唔到啦， 所以 最 優美 可能因為 你睇女排多啦，應該係嘛？ 唔係男排我都睇，係好公平嘅、啊。電視播咩我睇咩咯。 我想同大家分享，咁亦都即係即將上映，咁但係佢嘅劇場版嘅歌咧已經推出咗，大家可以 feel 住嗰份熱血先啊！Inspire 呢度系日本嘅摇滚乐队嘅作品，叫做 Orange。 少し苦いオレンジの矢を後に残った切なさあと一秒だけ。 今天这一首派来作品就是派救少年垃圾场的决战的主题曲，歌名叫做 Orange。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国务院拟提请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稿。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认为过去一年经济实现回升向好，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圆满完成，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会议指出，今年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要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要加强政府自身建设，坚决九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真找实干，埋头苦干，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任务。翻嚟本港，天文台在下午四点二十分发出寒冷天气警告，预测本港未来一两日朝早天气寒冷。天文台话，听日市区最低气温大约在12度左右，新界会再低两三度，市民应该注意保暖，多着御寒衣物，并且应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亦都应该避免长时间置身在寒风之中，特别是高地和空旷地方。基本法廿三条立法公众咨询昨日结束，大律师公会昨日提交书面意见书，同意特区政府应该履行宪制责任，自行立法禁止有关普遍被认为对国家安全造成重大威胁的罪行，但是有关罪行特别是新增的概念或者罪名定义要清楚，以免市民误堕法网，同时要确保立法必须要同基本法、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保障的权利一致。针对被扣押人士，工会提出可以参考英国2023年国家安全法中的相关保障，包括当警方合理怀疑那个人正是或者曾经参与境外势力威胁活动的时候，警方先可以向司法机构申请延长羁留，并且有严格的申请和羁留时限。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话，财政预算案政策措施涵盖范围广泛，其中新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将会在明日起正式接受申请。许正宇在记者会话，投资推广署将会公布相关细节，期待新计划有助增强香港资产和财富管理和相关专业界别的发展优势，以及支持创新科技产业发展。他说下个月的金融盛事周将会有一系列重要金融盛事，包括预习香港高峰论坛，九月将会主办第五届一带一路税收征管合作论坛。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气逐渐转冷，多云有一两阵雨，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2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最高气温大约16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六仍然寒冷，星期日朝早相当清凉，随后一两日气温逐步回升，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 85%， 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港岛石澳道的情况。较早时因为路陷，石澳道

来用甜蜜，内容刺激你依得，一下子就笠上暗恋加幻想。 波成啊，望住我啊，都系冇嘢啦，我对你冇 feel 啊。 斌神，我又何尝唔系啊？正如好似跟住来呢位朋友所讲，有冇 feel 靠对眼对望，嗰一刻过唔过电就知道噶啦。 是有点，是有点心跳，大概这是爱精神，说话从不。这般羞怯，若你出现我的面前，没法猜是太发浅，上渐桥拥抱跌入爱恋，天天都想与你见面，思想呼吸也会错乱，幻想到笑似说穿，别太刻意，对话留低某种心意，是每天是你的圣事，睡觉中亦会很甜，在浪漫空气里过点，天天都想与你见面，思想呼吸也会错乱，幻想到笑 张曼芝的过电，呢一种一下好似触电的感觉，除了是暧昧时的过电咧，亦都可能是突然之间街上面见到一个人，一个熟悉的面孔嗰下当头棒喝。 红黄绿转又转，醉了又散，极远外面，怀疑就快落雪，就快换季。走落雨，雨中央公园初初都市渐变黑了，仿佛看见你依稀待望，回忆的半分钟，那个冬天静静的相拥，冰封半分钟。 彩虹音，找不到感到曙光才消失，生活很压迫是吗？压到埋受了委屈。 拉云豪影的回忆半分钟。

佢系 A.P. 潘宇谦。有个派来作品叫做《别要讲》，就系经历咗呢一啲离离合合啊、来来去去之后，都真系会有一个时刻，就系去翻谂下以前啦、啊。以前咁样都几好啊，以前咁样几简单啦、啊。点解而家自己搞成咁呢？ 单身苦了太多人，单恋消耗太多青春的元神。两白兔在夜晚，各也有些身份，很喜欢你着短裙，很喜欢你无奈染红如射灯，像人火烧内心，入夜还在等，情是种挑人，入冬我岂能令我这一晚。身不羁的眼神，越怕丑，人越要战胜那些缺陷。这一刻足够精神，差一点就爆开，为何还在等？让那火烧内心，乱撞和乱哼。 一首充满复古味的舞曲，特别找来 James Ting 去做编曲的，听过有顾廷轩的新歌叫做《罗曼蒂克》。 到九四点八，不如开始放松一下， 听下歌手解构这只 single 有乜转化。 Fast 我飞起Chorus， 又要击中你，听到 breath， 心里翻滚一下，只想起你。 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响，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 响。 就来点甜蜜内容， 刺激你耳朵， 一下子就笃上， 暗恋交幻想。 笑点吧，奔波搞笑点吧，轻松拥有两 未骚动音乐嘅嘉宾咧，有马有马天佑嘅，嗨， 耶，好开心啊，真系骚动， 系 因为我觉得你哋好支持我音乐，真系好开心， 多谢， 所以好开心，开心， 系啊，都多谢你经常上嚟探我哋两个老人家， 都有呢种咁嘅感觉啊， 都要讲声新年快乐先， 系新年快乐啊， 系啊，咁我哋见面又当然唔少得我哋送俾你嘅礼物啦，系啦，今次我哋亦都用咗马天佑呢个名咧创作，之前我用马友啦，系啊，今次我哋用全名啦， 系， 因为今次食嗰个字系食个马字嘅， 系马到功成， 好啦，我哋开出嚟俾你睇下啦， 今日送俾马友友呢一句啊，就系 单人匹马天佑 ，OK 喎， 系啦，点解会用呢一句呢？因为其实我自己喺马友身上感觉到好劲嘅嘢就系，其实做歌啊，做碟为例，就系好多嘢由意念开始一路打落去，佢自己一个人会谂好多嘢，去到 promotion 都系好多时候会走埋嚟同我哋倾下偈啊，咁样，所以系好佩服佢嗰种行动力嘅。 多谢， 系啊，同埋做独立音乐人嘅时候都有一种咁，单人匹马自己，然之后当然啦，成个过程有好多团队，但系嗰件事都由自己做一个起点，我觉得啊，呢一个都好似系几形容到你嘅状态，同埋呢个好有气势，单人匹马杀出去 嗰个咧， 多谢， 系啊，所以新年就送呢一个礼物俾你啊 ，Thank you， 系啦，咁啊一个少少嘅先系回顾就系即系2023年嘅你嘅状况，即系一路出歌，我哋都有做访问会了解到啦，咁去到年尾嘅时候有你嘅 show， 亦都推出咗 EP High Five 啦。我想知道其实即系而家2024年已经出新歌啦，但系望翻住，譬如我手上面而家呢一个 专辑， 呢一只专辑，呢个你个 B B， 你一望住佢嘅感觉系咪都有一种哇，好真系呕心沥血啊嗰种？ 梗系啦，同埋会好开心咯，因为佢即系得到咗好多，即系有好多人会 feedback 翻嚟话佢哋好中意，咁我觉得已经满足晒，系啊，同埋因为呢一只碟都真系令。多咗好多人去听我音乐，所以佢係好有佢嘅意义喺入面。 係，我想知道而家 EP 呢个叫做 High Five 啦，呢一个嘅概念係大概去到咩 stage 嘅时候开始就出现呢个名字？ 去到第应该二手指指之后。 手指指之后。 做咗第二首歌之后，咁四五月嘅时候囉。咁就觉得呢手指指好代表到我呢隻歌，咁就用呢个主题就变成 High Five， 就五隻手指，每一隻手指代表一首歌。 哦。 係呀，手指功就係因为有一隻歌係圣诞歌嚟嘅，就讲手指功嘅。跟住 Let Go 就係中指啦，手指指就係食指，跟住有一隻讲我朋友结婚嘅就係 Celebrate You， 就係无名指。 跟 住第一次初恋就係尾指嘅 Promise,Pinky Promise 咁样。 哦。咁其实即係呢一个嘅 project 去即係Star 話四五月嗰陣時候開始去諗嘅時候，即係啱啱嗰個 concept 好完整，咁但係去到即係衍生到，譬如手上面而家 EP 嘅呈現嘅方式，即係佢係一個會形容好似一幅畫咁樣，跟住變成黑膠啊，甚至乎有埋個 show 嗰樣嘢點樣一步一步。 我係真係因為我想用揾一個畫家專係畫手指嘅去畫呢個封面啦，因為五隻手指嘛，咁我就揾咗個菲律賓嘅畫家，佢叫做 Blake， 咁佢都係即係專係佢所有嘅作品都係畫手指嘅，咁就揾佢畫咗一個好似一隻手。有包住咗个头，咁嗰个系好似一个 B B 嘅我咁样咯。咁其实亦都系寓意紧，即系呢一个时期嘅我系一个好似认识好似一个认识啱啱开始认识我咁样嘅感觉咯。 嗯， 所以其实呢一只碟咧，即系当其时冇讲啦，但系其实我嘅 plan 系想俾人听到一个面嗰阵认识马天佑嘅一个用一个轻松嘅方法去。入手去听我，同埋我觉得每个歌手喺每个阶段咧，佢个 era 嘅音乐都要唔一样嘅。我觉得，即系我觉得可能听呢只歌，你会觉得啊，呢个系嗰个时期嘅呢一个歌手点样？咁我就希望上年嘅我就系轻松、好舒服、好 groovy 嘅，咁样去解开即系。代表到我2023年嘅音乐咯， 系，因为嗰时候我哋都形容啊嘛，第一次初恋，甚至乎手指指，我哋都话好好 loop 嘅嗰个形容啊嘛， 冇错。 咁呢两首之外，譬如嗰阵时有派台未发生的圣诞舞会嘅时候，嗰件事就好圣诞状况啊， 系啊， 好似讲翻以前大家会经历过啲 Christmas ball 嘅嗰、那个，系啦，即系呢一个头先都用一个手指代表手指公， 公指公系， 系啦，呢一、這个嗰阵时起初点样样去即系有呢个咁嘅主题写呢首歌？ 因为嗰阵时就本身冇谂住手指。但系讲下，因为我细个嘅一个故事就系、是，即系想有一个暗恋对象，想叫佢去个 Christmas ball， 系， 咁佢就喺嗰时嘅 MSN 世界就问佢啊，你可唔可以嚟个 Christmas ball 啊？咁佢就 send 咗个手指公嘅 emoji， 哦， 跟住正好， 好提议， 但系系冇发生到嘅， 系但系只不过佢用一个咁嘅 reply 方法， 系啦，咁就记录嗰一下嘅嗰种啰啰挛嘅心情。 Okay. 哦，咁系咪其实即系喺即系叫去构思哦，五只手指每个手指有咩 story 或者意嘅时候，就手指公嘅时候就谂翻起嗰个 emoji 咁去摆个故事。 系啊系啊系啊， 哦， 系啊， 系因为亦都好啱数嗰阵时，即系推出喺圣诞嗰期嘅时候，大家又好似个气氛。又唔係一種好直接嘅純粹 Christmas song。 呢隻歌係12月20號先至出街嘅，即係 我自己都覺得好癲， 哇！真係好好， 即係佢又即係有別於一般我哋 Christmas song 嗰種啊嘛。 因為平時 Christmas 嘅歌可能十一月尾已經即係派台咁噶嘛， 係啊，但係個氣氛啊或者嗰個題材上面又幾 relate 到聖誕嗰樣嘢。 呢個就單人匹馬啦，冇啊，冇啊，真係唔識得點樣去安排嗰個時間啦。 講到個死線啊！ 系 讲到 就讲到咯， 系总之圣诞前出到就得啦。 系啊，真系好彩。你知唔知最得意系咩？呢只歌派咗一个星期，系我人生第一首所有台都有上榜嘅一首歌啦。第一次， 因为大实在是太应节啦呢件事。 同埋我冇记错，呢一只之前冇耐，其实 Let Go 都有派咗台， 系佢仲喺个榜， 系 啦，好近啊，系未走噶， 未走噶。嗰阵时都谂 走噶， 点算咧？ 我真系唔知点算好咯。但系 我记得。我嗰阵时播，有时播啲 playlist 我就好谂啊，今日个心情播 Let Go 好定系播圣诞 歌？我嗰阵时就只歌未走就唔得啦，真系死线啦，一定要出啦，一定要出啦，咁就系啦， 所以就冇理到啲咩派台策略嗰啲啦。 系啊系啊系啊，冇错。 但嗰阵时 Let Go 呢一首咧，即系呢一首我会形容系呢五首里边咧，就嗰一个即系个曲风上面都系舒服嘅，但系嗰个 一首抒情歌 系啦，但系个 message 上面就会比较 strong 啲嘅呢一首啊。呢一首有咩 trigger？有嘅时候摆喺呢只 呢只歌系因为只歌其实系讲终止啦，但系嗰种终止系即系回望翻去觉得唉唔好谂咁多外间嘅咁嘅抨击啊成，即系呢个亦都系我要做音乐嘅终止咯，即系唔好人哋赞你就开心，人哋踩你就 失望惊 失望或者嬲定系点样咯。咁我就因为好想提醒自己，你要向前行得更远，你要个心要强大啲。咁所以 Let Go 系一个好紧要，即系放我嘅音乐道路上好重要嘅一首歌，去提醒自己，你坚持做你自己中意做嘅嘢，你觉得做你觉得啱嘅事情去做咯。咁其他嗰啲流言蜚语就。即系唔会帮到件事，唔好谂咯，咁样咯。 但呢一种嘅心态系你自己发现，大概去到几时真系可以叫做做到多啲，即系唔好理咁多流言蜚语。 主要系上年决定做第一次初恋嘅时候咯，因为其实即系课嚟讲，即系单人匹马地去做呢个 project 系真系都真系好好多嘢要做先至成到事，所以同埋我又冇公司，我又冇经理人，我乜都冇，我助手又冇，我真系我一个人要处理一千样嘢嘅时候，我真系要好坚定咯。你即系软弱啲啲咧都成唔到事嘅，开唔到 show 仲出唔到碟啊！嗰種堅持，即係譬如話你頭先攞住隻碟，佢係一幅畫，點樣個印刷印出嚟都係要畫一部咁樣，即係好多呢啲少少嘅嘢，其實真係你少一步咧就冇咗，即係你妥協咗某啲嘢，或者你個心情唔夠強大去處理呢啲事情，就會失去咗呢啲 details 咯。咁所以由第一次初戀時候就決定 ，OK， 好做啦，做就要係啦， 係 極致。 咁我想知，即系 Flow 都2023年完成咗呢一年啦，即系由起初头先讲好决定做，去到即系过咗呢一年之后，你自己望翻呢一年咧，觉得 好满足， 系满足嘅， 非常之满足， 嗯， 好冇任何嘅后悔咯，好中意嗰个阶段嘅自己， 系 啊，非常中意， 即系好似好充实，同埋不断有好多 creative 嘅 对得住咯，对得住自己咯， 嗯， 系啊，算系咁， 系。而雖然一路講話即係單人匹馬自己去闖，但其實亦都慢慢身邊亦都有一啲好好嘅合作嘅朋友，即係例如 Colin 咁樣，就係無論係碟啊，去到 show 甚至新歌都係佢做 creative。呢個係點樣開始同佢結？ 其實一開始係我兩年前嘅演唱會 reinvention 嗰陣時就揾 揾咗佢，佢嗰時啱啱離開佢上一份工，咁就揾佢做咗呢一個即係 creative 啦。 嗯， 咁我就發，因為我係一個好尊重同合作夥伴嘅人嚟嘅，即係我唔係嗰啲話我要咁，你要跟住我，即係我唔係，我係好會尊重人哋，即係對方如果同我講一啲嘢，我會諗方法去跟去配合。但係我同佢係完全兩個世界嘅人，即係完全唔同到係真係天同地，真係佢嘅嘢係完全我呢一世都冇接觸過，我覺得啱嘅嘢或者係我中意嘅嘢，亦都係佢從來都冇接觸過嘅嘢。咁一開始咧，我就唔係好敢去講我自己嘅感受，我就會聽佢講嘢就做佢嗰套。但係去到完咗演唱會之後，就開始大家交流多咗，開始更加深入講大家多啲嘅經歷啊、感受啊，更加信任對方嘅時候咧，咁就攞好赤裸地攞曬啲嘢出嚟，就覺得大家揾到個中間點。 哦，係啊，嗰種天同地有冇例子係例如係點樣好唔同嘅會係？ 例如其實受傷咧喺第 N 次初戀之前已經做好咗，本身係上年第一首歌嚟嘅， 哦， 都係第一次講，從來都冇諗住。但系我做完咗受傷之後，我覺得太吃，我覺得因為外間唔夠認識我音樂上嘅嗰種熱誠，得我自己知啫。我覺得咁，所以我覺得我需要一個 project 去話俾人聽我嘅熱誠，我需要俾人認識音樂上嘅馬天佑係點樣，先至有呢一首歌。所以我就好堅持咁同佢講，咁佢一開始好 against 嘅，佢話唔得，要出咗受傷先咁樣。咁樣咯，咁但係我就同佢講，即係你信我，因為我係想咁樣。嗰時隻歌都未開始做，第一次唱，但有曬 demo 啦。跟住我就同佢講，我想咁樣。跟住我就好堅持，我好少嘅同佢嘅合作，我好聽佢話，但係嗰一刻我真係好堅持。跟住我哋啱啱前幾日開會，即係食飯啦，講翻，咁佢都話我呢個決定佢覺得好啱咯，佢當初佢當係 against 嘅，大家都好記得，但係佢好 agree 呢個決定係好正確嘅，即係俾人認識咗呢一面嘅我先帶入去手上，所以好多呢啲 moment 仔咯， 但係你 day one 嗰陣時嗰一即係兩年前嗰陣時嘅 show 會揾佢做 creative， 有冇話哦呢一個人你覺得佢有啲咩嘅特質，或者佢有啲嘢令到想同佢合作咧？ 我覺得係我覺得係嗰陣除咯，好中意佢嗰陣除，但係其實可能我好多嘢都唔認識，我覺得佢會教識我好多啲我唔識嘅嘢咯，係啊，所以就同佢合作。 係咁發展到去到上年嗰個 show 啦，即係呢張 EP 係啦，即係嗰個 show 又係另一個大嘅東西嚟喎。 係啊，佢做埋導演添啊，那個 show 好正。嗰個又係一個，嗰個都真係好，真係。好感觸添，你知 啦，好攞命啊， 係攞命。因為嗰個 show 其實好多我自即係做 show， 我自己其實我做音樂最開心就係可以做 show。咁我喺 show 上面都好多諗法，咁但係佢亦都即係因為做過一次啦嘛，咁佢就好有信心地參與，即係出蹬行個油門啊。咁佢就俾咗好多提議，係我自己覺得做完個 show 覺得哇真係幾好。例如我 show 有一 part 咧係。唱咗下一站天后呢隻歌，咁但係有個故事去包嘅，就真係講即係我以前其實都係我真實嘅感受，但係係佢要決定攞出嚟，即係例如我以前會好唔會好夠膽話俾人聽，我係歌手馬天佑，我會話俾人聽我係做刑事啊，即係啲咁樣咯。係，咁但係用一個故事去包就係而家嘅我經歷咗啲咩之後，我會有信心去話俾人聽，我係歌手馬天佑。跟住就有下一站天后去包呢隻歌咁，咁我自己一開始覺得我呢個係一個設計咁樣啦，咁就去做。但係到我真係 show day 嗰日去做成件事出嚟嘅時候，係俾自己感動到咯。唔知即唔成件事係去到嗰一刻先至感動到我自己咯，冇諗過。同埋最搞笑係即係成個 show 好多其他嘅歌啊成，但係大部分嘅人都係真係同我講最中意。嗰一拍咯，咁我就覺得啊，即系真系合作嘅時候，真系要尊重即系 creative 嘅團隊咧，系真系會有好多火花出到嚟咯。咁 咁我覺得我同佢仲有好多嘅嘢係未撞出嚟嘅。 係， 嗯。 但係頭先即係佢講到話，以前可能比較怕去同大家講啊，我係一個歌手馬天佑。但係佢睇翻今次可能受傷入邊都會有提及過，其實好細個開始， 係，嗯，啊， 已經立定咗個決心係 唔敢講噶嘛， 做歌手 係啊。 但係點解會唔敢講呢樣？ 唔敢講㗎，覺得。嗱，即係又會係俾嗰啲所謂嘅 common 去影響到個思維咯，嗯，即係發明星夢啊，即係其實即係我心裏邊諗發乜明星夢啊，明星夢唔係咁，唔係呢一唔係咁辛苦去做音，唔係呢回事啊，但係一定會有人咁樣去講，即係會俾呢啲説話去。唔敢去承認自己呢樣嘢囉。咁， 嗯， 但係因為自己因為真係由細到大都好鍾意音樂，咁亦都真係好想做一個歌手，咁亦都係因為覺得做歌手係某程度上好多標準啊，好， 嗯， 多巴 set 咗出嚟，其中一個就係外貌，咁， 嗯， 所以先至會當初覺得要改變自己嘅面貌樣貌，去達到嗰時唔以為嘅嗰個 standard 咯標準。 係 有冇話去到一個點樣嘅階段開始就真係好擁抱到呢樣嘢，可以好放鬆同大家講， 行 出去就係一個歌手。 我諗係當我決定咗，因為我係一出嚟做嘢嘅時候，我就動刀啦，就整咗個樣啦，改變咗個外貌啦。 嗯， 我喺19年嘅時候就決定要拆曬佢啦。但係當其時都唔係話即係做呢個清拆手術係未好 red 個心態係，我只係想攞走嗰，那個唔好提醒自己好冇自信啫。但係都未係好擁抱到嗰件事嘅，係，嗯，真係拆曬之後，跟住亦都去慢慢去經歷，慢慢去去體驗，學下點樣令到自己唔好淨係因為唔好用外貌去攞嗰個自信翻嚟咯，點樣可以用入邊出嚟？咁，嗯，係用咗一兩年嘅時間，係啊，但係其實呢個課題係 keep 住都學緊嘅。但系我可以话我冇后悔我当初嘅决定，但系我而家系好 enjoy 我而家呢个状态咯。 部分先听过有马天佑 Let Go， 转头翻嚟继续同马友倾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发展局公布下年度卖地计划，一共有八幅住宅地，其中六幅是本财政年度的滚存住宅地，两幅新增住宅地都位于沙田小沥源，属于中小型地块。发展局话，连同铁路物业发展项目、市建局项目、私人重建发展项目，预料下年度潜在供应大约15150个单位。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话，下年度卖地表内新增的两幅沙田住宅地规模细，加上沙田是成熟社区，在淡正市道有助吸引投地。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话，预算案提到的新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听日起正式接受申请，将会有助增强资产和财富管理和相关专业界别的发展优势，以及支持创新科技产业发展。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话，预算案建议向涉及人工智能项目的本地持份者资助30亿，是当局众多人工智能支持项目之一。如果所有项目的金额加埋一齐，不会少过新加坡在人工智能投入的10亿新加坡币。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话，今年将会陆续实施神舟18和神舟19号两次载人飞行任务，以及天舟8号货运飞船补给任务。执行两次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已经选定，正是开展任务训练。另外，目前驻守空间站的神舟17号航天员乘组预计4月底返回地面。办公室又话，瞄准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的目标，2024年载人月球探测工程登月阶段任务，各项研制建设工作亦都将会加紧推进。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气逐渐转冷，多云有一两阵雨，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2度，新界再低2-3度，最高气温大约16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六仍然寒冷，星期日朝早相当清凉，随后一两日气温逐步回升，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81%，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又阿 Ann 提翻你，观塘的公乐道咧系有爆水管，去康宁道方向近住康利道的部分行车线系要封闭。咁沿住康宁道来回方向的车辆禁止由观塘公乐官立中学的路口转入公乐道。而油麻地是有水务急收，宝灵街介乎上海街至到庙街的唯一行车线是要封闭。隧道情况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是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去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和去荃湾的车龙去到摩士公园游泳池，大老山隧道去沙田龙尾排到去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方向管道内曾经有交通意外，意外已经清了场了。现时将军澳隧道观塘入口至到翠屏南村对出稍为慢车。咁路面情况，九龙区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御港湾慢车，龙尾去到富豪东方酒店。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世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俾你长远全面嘅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嘅保障，仲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冇着数噶。唔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vhis.gov.hk 睇下啦。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候选金曲包括 《伊人限定故事》作曲 Antoine Adele Abukasimi、Isaac Alfadal、Asa Biatmas、Nick Tudor， 作词 Tania Chan、Cindy Ng， 主唱 Lolly Talk。To My Eyes， 作曲徐浩、齐乐平，作词殷敏贤，主唱 Nancy Quai。 没法再装，毫不在意，期待靠近，心跳像缺失。 只要你不尴尬，作曲洪家豪，作词黄伟文，主唱洪家豪。 孩童都不懂尴尬，用得叫世间感到尴尬，我此际已长大。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入香港电台网页 rg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3月1号。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I need an action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your show.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人匹马天佑。 继续翻到嚟今日嘅骚动音乐咧，直播室有马天佑喺度啊，为我哋带嚟佢嘅新歌《受伤》嘅。 其实首先系由成个 social media 好似将过往即系拎走咗佢，重新再 build 个嗰个动作开始，再去到 share 嗰件事。其实系咪点解要做呢一首歌嘅时候？因为啱啱你都有讲哦，即系中意唱歌系一样嘢，然后再讲而家呢一个 topic， 其实系再 step forward 咗，讲再深层次啲。嗰时当初做呢首歌去倾，譬如同 Colin 去倾嘅时候，即系大家 creative 嘅谂法系咪？大家都一致都觉得系，即系既然如果要系讲，就不如攞最入嘅出嚟。 系谂住攞最入嘅出嚟，但系即系大家睇到 IG 突然间攞走晒所有嘅相啊、剩啊，我唔知道你有冇睇到我睇出呢只歌第一日，我 post 咗个我包扎咗嘅嗰张相啦。嗰张相你知唔知系完全我哋呢个 topic 做咗2年啦。我哋已经中间攞讲过好多次，你有冇啲你咁样嘅相啊？我冇啊，我真系冇影过相，我嗰次完全冇影过相。原来我自己唔记得咗自己影嗰张，你知唔知嗰张相系我出之前一日突然之间电话个 memory 咧，嗰个 提翻你， 系啊提翻我张咁嘅相，我知我系打冷震啊，即刻，因为可能嗰阵时我自己唔系偷听，唔系总之因为同一日嗰一日嚟， 我同一日哦。 即係個 memory， 但係因為我可能嗰時咧，我個人唔係好清晰啊，即係做呢個清拆手術啊，成咧個人好迷失啊，我唔記得自己有影過相咯。跟、 okay. 突然之間彈出嚟，覺得哇，真係整定啊！咁就係咯，跟住同埋我一開始同 Colin 講，我諗住清曬個 IG， 佢話嚇你幾千個 post 喎，佢唔使啦，佢話得唔得？我話我想， 係 佢我覺得唔即係。好大工程喎、啊，跟住我就冇覆佢， 就自己清，係啊，默地清， 唔係因為我清咗好，我其實清咗成個星期，兩個星期， 要 跟住佢突然間又同我點解得翻100几个 post 嘅， 跟住少少， 哎呀，俾你發現咗， 少少你發現咗， 係啊， 但係呢個動作即係可能。 清走自己 IG 過往嘅一啲 post，可能對唔同人都有唔同嘅意義。當時你去做咁大嘅工程，畢竟可能你裏頭仲有好多合作單位一啲相啊，各方面品牌嘅嘢。去做呢件事係個意義係你會覺得係點樣咧？ 其實因為我個宗旨，我今年做嘅音樂就係唔好有太多，我想擺低華麗一面嘅馬天佑，我想擺低有味精包裝嘅馬天佑，用一個即係好似一個洋葱咁樣剝到最入去認識一下馬天佑係點嘅咧咁，所以我覺得呢個動作係。会系适合嘅咁样咯，系啊，但系即系都收到好多嘅四方八面嘅话，咦个 post 冇咗喎，点解？ 系啊，咁我会攞翻啲啲出嚟嘅，之后啦，系我会攞翻啲。 系，但我想知喺呢个过程，即系虽然话要 delete post， 但系临不免有时好似执嘢咁咧， 唔系 delete archive 系啦，即系要收埋咗佢咁样噶嘛， 系我收埋。 即系有阵时你都会忍唔到 delete 之前，唔系 sorry， archive 之前你又会睇翻，有冇睇翻自己以前一啲 post 有啲嘢 trigger 到，或者哦，原来当时自己 会啊，睇到自己以前好冇自信嘅自己啊，真系。頭先講咧，19年啱啱清拆嘅時候咧，我睇翻啲相咧，原來我清拆完之後咧，係好中意化好濃嘅妝，即係化到啲嘢好濃妝。可能因為嗰時覺得就係你拆咗個鼻，拆咗個下巴，咁你就要化好多啲妝，即係用另外一個方法去好似即係達到嗰個 standard 咯。但係哇，即係嗰時睇翻啲相，覺得哇，使唔使？ 突然間嗰個審美有少少， 使唔使咁驚啊？咁 係啊，你睇得出你嗰個落筆係因為係咯，冇自信。 係，但係我想講咧，即係睇翻譬如你 post 出嚟啲片，以前啲相，我想講，其實你本身嗰時已經好靚仔。 冇啲咁嘅， 而呢一樣嘢唔係淨係我咁講嘅，我見有人唔係咁講嘅， 真係呢個 唔係我咪應該係咁講。我覺得整完之後咧係嗰、那个好有一种杀气， 我明白， 系好有一种三千八角嘅杀气， 系 有一种奇怪嘅气场，而家睇翻咯，系啊，本身我因为一开始其实所有嘢都唔系，即系我铺得好似好有设计，好靓，其实真系冇谂过系咁样铺成系点样嘅，系真系嗰日出歌之前，突然之间发现嗰张相，嗰张包扎相， 系 跟住就我就因为我本身同 Colin 讲话，不如我 post 一张以前嘅相啦，咁我就 send 咗好多啲以前嘅相，跟住佢话冇乜感觉，或者都系即系佢唔觉得好大分别，跟住我先至慢慢发觉，跟住我就谂。啊，原来嗰个分别系喺整完之后，唔系整容之前，你明唔明啊？系喺中间嗰段时，原来最大分别系中间嗰段时间，咁所以先至自己剪咗一个 real 去俾人睇到，即系呢十年里边嘅变化啦。 系啊，其实当初要即系去分享呢个心路历程，有冇一啲 hesitation？ 我一 post 之后，我揿完我其实一路都系好理性咁样去做呢件事啊，搵到张相好惊讶，咁啊整条 real 啦，我一 post， 我一秒即系 post 咗一秒，我都未识个 app， 跟住就好多留言冲入嚟，好多人留言啊，剩啊咁样，跟住我突然之间系流咗滴眼泪咯。我嗰个好奇怪，嗰种感觉系我唔识得讲，我谂系因为我俾我自己嘅呢一个决定啊，去呢一个做 share 呢件事，我觉得突然之间觉得自己好有勇气咯。跟住就喺架车度 就流咗滴眼泪， 系啊，即系唔系唔开心定系咩？但只不过系觉得好激动，好大件事啊！for我自己嚟讲， 系我谂我哋以往好少会咁叫做公开地去会同人 share 呢件事， 系 咯， 系啊，讲到咁样， 系咯，即 系 好似有一种面对咗可以好坦然睇翻呢个自己咁样。 但我觉得我自己要经历到呢个课题，我先至可以即系我先至呢首歌先成立咯。我觉得系啊，当然我唔希望大家听呢只歌嘅时候觉得好 heavy， 因为其实成个编曲上都系好舒服、好简单、好 simple 嘅一首歌。唔希望去大家觉得系一只哇个 message 咁 heavy 噶。同埋我希望大家听呢只歌嘅时候，用佢哋自己嘅 interpretation 去谂翻自己曾经受伤嘅一啲事情，唔一定要分享噶，唔系话要你铺上去话俾人听。啊，我经历过呢啲，即系呢个只系因为我系呢一只歌嘅创作者，去行先话俾大家听。但系我唔系鼓励大家要 大肆分享自己的脆弱咯、 嗯， 但是要自己去有时面对一下佢。你面对面对一下咧，嗰件事就冇咁大件事噶啦，我觉得。 嗯、而今次编曲方面都我见到系几有趣， 搞笑啊！呢、這个都系个 story。 刘香琼 系啦，呢只歌头先讲啦，两年前年差唔多两年前做好啦。我是上个月先知是他们编曲的、 哦。 因为呢我有一些 project 跟他们做紧啦。咁是新朋友啦。咁我就上个月就第一次上去他们 studio。咁就倾一些另外的 project 嘅。跟住突然之间他就说啊其实为什么你会找我的呢其实我找他们纯粹因为我在 IG 见到我觉得很有兴趣合作咁样。跟住他就是不是因为我之前帮他编了一首歌啊跟住咩歌？我冇理由唔知喎， 谂紧啦。 咩歌啊？咩歌？冇歌代，即系冇歌系你编嘅。 即刻 check 翻只碟， 冇啊冇、啊啊，我点会我唔使 check 都知冇啦、啊，因为好熟悉噶嘛。跟住佢就突然之间咩啊？因为佢又唔知叫咩歌名，跟住佢就喺个电话里边播，佢一播嗰个受伤个 intro， 哇！哇你編嘅咩？個世界有冇咁細啊？有冇好啲喎、啊？因為係 Ficky 同 CM 去揀，即係揾佢哋嘅。咁佢從來都冇同我講過邊個編嘅。 嗯， 所以就覺得哇，好驚訝呢件事。 係、嗯、咁、啊、但我想知道喺即係年一兩年前嗰時做呢一首歌先，正正早過第一次初戀咁。嗰陣、 啊、 時呢一個 concept 呢個題材呢嚿嘢係點樣起為開始嘅嗰陣時嚟？ 嗯，因為想認識一個赤裸裸嘅馬天佑咁。嗯呢件事是一件第一件就想起可以讲嘅可以分享嘅一件事咯。 嗯。 咁所以就一开始就同我哋嘅作词啦王乐儿啦同埋作曲嘅 Ficky 峰一起去见面讲呢个故事咯。咁我一讲完我个故事嘅时候呢 ,Ficky 呢就讲咗啲佢自己好 personal 嘅故事。 嗯。 但係好即大家嗰、那个嗰、那個 energy 係一樣嘅，都講完之後好温暖，覺得好好被好好好似有個突然之間有個陽光曬入嚟嗰種嗰、啊、種平靜嘅感覺咯。 嗯， 咁、 嗯、 就覺得哇，咁已經啱咗啦，即係大家嗰、那個嗰、那個位力水已經係升咗，同埋因為今次頭先講到希望隻歌係輕鬆啲、嗯，希望啲嘢靚啲，所以王樂兒都係好啱，即係鋸得好重之餘咧，譬如話歌詞入邊都會提到即係會發現美麗如常。 是 是一个好舒服的一个 conclusion 咁样咯。 是同埋佢用啲字眼都譬如有一句我都几中意迎为了可遮丑直铺张的手、嗯、即佢用咗一个咁样嘅嘢去借代咗。 是啊 嗰一个走势咁样去形容。 是 啊, 是啊但又会有好重嘅刺入我的眼球。 是啦、 啊、刺进肌肤都不够即你开刀刉咗落去都唔够㗎即係嗰种伤都唔係淨係咁样可以代形容到。即係啦追得好重之余又有好靚嘅 wrap up 好好好， 所以喺呢個會面之後，好快就已經 第一稿啊 ，demo 同埋嗰個歌詞嘅稿喺度啦。 係啊，仲要係第一次係第一次咧，嗰、那個 demo 咧係 Ficky 一路彈住個琴，佢應該錄嘅時候一路彈住個琴，一路哼住個 melody。 嗯， 跟住嗰個哇，嗰、那個 demo 一聽到咧，你係好似覺得咧電影情節嗰啲日本。電影跟住有隻雀仔喺佢膊頭度聽住佢唱歌嗰啲 feel 咧，嗰種好靚嘅感覺嘅畫面咯，咁樣就呢、這個就係嗰個 demo 咯，個第一次聽到。 嗯，係因為我見到無論係 Ficky 啊定係王樂兒佢自己都有講，即係呢一首歌佢哋都 係啊， 即係好有感覺。我覺得有時就成個團都大家好有感覺，啊、就會出一啲 post 去講噶嘛。 係啊，我好感動啊，睇到佢哋啲 post。 是真系咁，其实当有咗头先讲嘅曲词啊，完成咗，甚至乎 Perry 同埋刘香琼编埋曲之后，要去录呢一首歌，因为呢一首咁 personal， 亦、都有佢系一个好复杂嘅情绪里边。 有趣啦， 呢、 這个 录音又如何？ 呢个录音咧，我录完第一个 session 咧，我有少少迷失嘅。 嗯， 咁我当其时咧，我就揾咗几个歌手朋友问下佢哋意见，咁我就问咗 JW 啦，吴雨霏啦，同埋许廷铿。咁我就同佢讲，我有就咁嘅歌，我有啲位我唔知应该点样去表达。咁佢哋三个都好好，用佢哋嘅方法咧去分析。 嗯 ，J W 仲用咗成个钟头啊，逐粒字啊， 系 我逐粒字去讲俾我听，系佢嘅睇法系乜？唔，即系我会觉得好有趣，因为我从来都未试过一首歌系有咁厉害嘅前辈去俾佢哋嘅一啲。 即提議或者佢哋嘅睇法，因為始終係我自己嘅歌，其實我冇乜機會可以得到其他歌手睇到佢哋嘅點樣消化嗰只歌，係咁就睇到哇，原來佢哋三位嘅消化方式都好唔同， 係 同埋我會完全係睇到佢哋自己嘅 style， 即係譬如話吳雨霏佢會講佢話佢會講話刺入我的眼球，刺進肌膚都不夠。頭先講呢句咧，佢如果係佢嘅話，佢會點樣 show 到嗰種真係刺到入去嗰種好痛嘅感覺？點樣真係鋸咗入去喺最中間嗰下鋸到嗰個痛楚出嚟？但係喺我嘅諗法係嗰、那個痛係唔係肉體嘅痛噶嘛，係一種心靈嘅痛。 嗯， 所以大家嘅諗法全部都唔同嘅， 係 好有趣。咁當我吸收晒呢幾位朋友仔嘅一啲提議之後，我自己都有一種新嘅諗法，跟住唱嘅時候就發覺，咦唔得喎，好多諗法，太多太有設計，太多諗法，唔純粹，唔係呢個 project 想做嘅嘢，所以其實第三個階段錄呢隻歌就係乜都冇咯，最 plain 係。 但即係而家其實聽翻咧，其實可以再 plain 啲都得，可以。但係因為嗰下 moment 係好足夠，而我覺得即係身為一個 artist， 即係你 keep 住望翻之後嘅嘢，都會覺得啊呢度可以好啲，嗰度可以好啲。但係我覺得嗰個精髓同埋嗰個精神，我好幫到我之後要做嘅嘢咯，就係簡單。 所以錄呢首歌其實都講緊係兩年前去錄好咗啦，已經係。咁直到即係最近推出嘅時候，大家會可能見到個 lyrics video 啊，或者可能係你 promotion 上會揾咗啲唔同嘅朋友仔嚟做一啲 sharing，講關於佢哋一啲受傷嘅經歷。咁呢個都係點樣嘅一個出發點去 因為 構思？ 講即係我又唔想呢隻歌變到太 personal 咯，因為虽然是讲我自己的故事，但我希望大家可以是 link up 到自己的一些自己生活上遇到的事情。其中一样我自己觉得因为出来社会做事的时候，一定就算你个人几有自信都好，你会好自自然然被身边的人拿来跟其他人比较。那你就会觉得为什么会拿我跟他比较呢？是不是我不够好呢？就算你很有信心，你都会有这样的想法。然后这些就是会慢慢沉咯，慢慢打击你嘅自信嘅，即系其中一下啦。咁所以呢首歌我哋都想 relate 到大家，咁所以我哋就喺网上揾好多一啲我哋觉得佢哋嘅故事系好受伤嘅，无论系肉体上或者心灵上，咁就揾咗几个唔同嘅单位去参与今次呢个 lyric video 啦。咁譬如话有一个女仔，咁佢喺话佢11岁嘅时候，佢生日啊，当日翻到屋企。正日生日翻到去嘅时候，见到佢爹哋执晒包袱走咗咯，走咗咯。跟住，因为我哋嗰刻系俾佢自己分享，咁我就突然之间问一句：咁如果你而家可以见翻十一岁嗰一日，你翻到屋企个爹哋仲喺屋企，你会同佢讲啲咩？佢答我话佢会想问一下爹哋有冇买生日蛋糕俾佢。 系。呢句系 呢一句一定系佢谂咗好收埋咗好耐嘅一句说话。跟住系啊，有好多唔同嘅故事啦。跟住佢话有一个系身形比较肥胖嘅人，咁但系佢亦都系一个KOL 嚟嘅。咁佢就会成日都收到好多评论，啲人即系话佢做乜嘢要着 sports bra 啊？点解定点样样啊？咁样点解即系呢啲说话？其实即系可能某啲人会觉得咩年代啊，仲谂呢啲咩身形肥胖唔可以着 sports bra？ 但系其实仲有好多人都系觉得有问题嘅呢样嘢。系啦，即系好多呢啲课题，我觉得都系好，即系好多人都经历紧咯。咁所以就喺今次呢个 MV 里边就揾嚟呢啲人，去参与。 而亦都个设计上面好似一个我哋有时会见到啲即影即有嗰啲个 booth 咁样样咧，即系影证件相嘅嗰种啊。平时但系而家就将佢重新再即系系啦，即系呢一个谂法就系除咗有佢哋 sharing 之外，亦都好似用相片去记录咗一啲嘢。呢个 concept 系点样？ 同埋想好似嗰啲叫咩咧？系神告解啊， 告解室 咁样样啦，用嗰个房变成一个 系 啊，其实好简单，即系嗰个 official。其实就净系整咗呢部机出嚟咯，咁大家就喺入边度讲佢自己嘅分享，冇啦就系、是、咁。其实本身冇谂住拍成一个 MV 嘅，咁但系因为嗰一刻觉得 有 feel 喎， 係 我又有帶相機喎、 啊， 跟住 係啦， 係啊，就撳個掣啦，一剔過啦， 哦， 就係咁樣變咗出嚟㗎啦， 係、哦、啊， 就係咁咋， 係嗰件事好好好自然地咁樣去 咯， 真係好自然， 好似好舒服咁樣去。 係啊，我同 Colin 睇翻都覺得，好彩又拍到呢、這個， 冇嘥到。 係啊，經常都會撞到呢啲嘢出嚟。 係，咁所以大家亦都可以即係睇到感受到，今年2024年馬天佑呢一首受傷就會同上年個 EP 嘅完全唔一樣。嗯、但係其實佢出現嘅時間、誕生嘅時間係早過嘅咁啊，係啦。咁今年會唔會都呢首受傷開始，其實會再一步一步有好多深入嘅，都係會係呢個 vibe 咁樣咧？ 會有，其實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咧，我今年嘅班底全部都是香港的制作人，因为上年我整隻碟的作曲和監製都是找一个韩国的監製 J-Chong， 今年全部都会是讲香港的单位、 嗯、 也都是因为我是听这个真正香港 genre 大的、我希望可以在这种 Canton Pop 的世界里面可以创作我的音乐出来，这个是我今年要给自己的一个课题， 系 系啦，亦都会大家认识到更深一面嘅马天佑嘅。 系啊、嗯，马天佑对广东歌嘅认知，大家听翻之前佢同佢做声，你就会知道佢有几劲，佢劲过我哋啊！ 都系 够胆讲， 好彩佢忙嘅，如果唔系佢上嚟坐多几日，咁我哋就 搞掂。 我想我哋有个新嘅环节咧，好啱你做啊！ 系啊，迟啲有机会先。 系啊，系啊，今日多谢你同我哋介绍2024年嘅受伤呢一首歌，谢谢你啊 ！Thank you。 伤口，为了给拯救，你信我躯壳，你信我的皱纹，仍为了可遮丑，织铺张的绣，刺入我的眼球，刺进肌肤都不够。期待我会惯皮肉会变化，华丽的衣衫藏住的伤疤，期待走到闹市中不太可怕，祈求什么称赞，祈求日光顷刻消散，睡了盛装之中有些破绽，漆黑都会触发，承受什么恐吓，承受自己狠心欺诈，谁又为了美丽但叫美丽裂过，我发现这叫受伤，伤口随便赤裸呼救，发现我的快乐，发现满身剔透，无论美好或丑陋，不需洗过污垢，我以初生的姿态奋勇摊开所有诅咒，期待我会惯皮肉会变化，诚实的偏差存在的伤疤，期待躺到盛世中不会太可怕，祈求什么清晨，祈求日光顷刻消散，睡了玉山之中有种灿烂，漆黑都会触发，陪着自己惊讶，陪着自己坦率的喊，谁又为了美丽就叫美丽烈过，我发现这叫受伤， 住他，揭露他，我从此会发现美丽如常。 结束今日节目，带嚟有马天友受伤。